线吗？从这里走，你会看见一路的通往香格里拉。你会激动吗？哦，你会哭。朝前走，别回头，阳光暖暖洒在忧郁的胸口。往事一步一路，又有些心痛。压抑，压抑吧，昨天种种艰难 居所，而我。

而我无法 一双手、哦、

见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谦谦，身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如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。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之甜，也能生命在蔓延，不再蔓延。在这安静美好的世界，用无声的力量让我感觉温暖，那些晴朗的轻盈的声，润着我心田，在单纯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你像灿烂。

过，比如低头看雨，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，浪费他们

I don't care what people say. I don't care what people say.